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骨关节疾病的问题呢跟大家做交流啊。那么首先呢，还是回答大家的问题。那这几天来呢，很多朋友都是天天听哈，也听到了张主任呢给大家介绍的对于保守治疗骨关节疾病的一些建议和方法哈。比如说用平时的一些这个按摩呀，还有一些什么手法呀，还您还介绍了一些小的方式哈。 对，就是锻炼的方式。 锻炼的方式。 飞燕式的。 对。 供着把腰供起来。 对对对。 是的 啊。有些朋友也试了，说效果还不错。另外呢，也提到了需要抗纤维化，刚才也提到了啊。那这个骨关节疾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慢性疾病呢，它就免不了呢有一个长期炎症的过程。那么炎症啊，伤害有修复，伤害有修复，这样时间长了，那么骨关节呢也会出现纤维化，所以呢要抗纤维化。那么在这两点的基础上，您还提到就是要增加骨营养哈，维护补充骨营养的那个大复方。那么提到这个复方是什么概念啊？很多朋友想知道一下。 复方其实很简单，大家平时过去如果你接触过中医的话就接触过。咱们从字面讲啊，复就是重复这个复，方方法这个方，就是一个不是，首先复既然是重复，它就不是单一的一个成分组成的一个方子。你看我们喝中药，有六七味的，有八九味的，有十几味的，有二十几味的，我看多的有三十几味的，是有很多这个中药构成。那老中医说了，你把这个方子拿回去喝三天，过来以后，哎，又看看舌象，又把把脉，又问问你的这个饮食睡眠情况，以后又在里边给你减几克加几克，那是在干什么呢？是在调比例。调比例以后，哎，你回去又吃，吃了以后你又来复诊。你看这里边它的组成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君臣佐使。那君就是在这个方子里面，假如说我是九味药，我有一味药一定是这个方子最主要的药，也是对你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这个矛盾，我用这味药。那臣呢，就是大臣那个臣。那大家想一下，在这个行政职务里面，大臣是干嘛的？大臣就是具体执行这个事务的，就说在我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来再来帮助我来解决，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臣要解决的， 就辅佐君臣的。 对，还有我这个佐呢，佐呢就是哎，你一般一个疾病除了主要矛盾，还有次要矛盾。那我要在解决制定你这个治疗方案的时候，我有一些辅佐这个药，哎，尤其针对其他的这个问题，使嘛就是一个综合协调这个方子这个作用的这个角色，还有一个就减少这个药物毒性这个作用。哎，这样构成个君臣佐使，这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走方式的一个这个原则。那拿这个咱们这个，不管是你膝关节也罢，颈椎病也罢，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罢，你这个骨病，你无非有炎症问题，无非有营养缺失问题，无非有这个软骨纤维化的问题，无非有这个 循环不好的问题，那就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你说你用我看有些人桌子上摆个七八瓶什么维 C 什么这个氨糖什么鲨鱼软骨素什么，就是一味一味的这么去吃，这个第一你吃的这个比例科学吗？那我们不能说我把这个维生素我这个一味一味的去吃，那你配合的好不好？我们说中医原则是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这个营养缺了，那你就要补，但是补的这个元素合理不合理，成分的比例和多少科学不科学，哎，这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去在那配的。所以你看在这个骨病里边，我们给大家介绍这里边有这个海参提取物，鲨鱼软骨素、大豆异黄酮、柠檬酸钙、维生素 D、维生素 C， 还有这个氨基葡萄糖，再有这个胶原蛋白，还有这个原花青素，就是这个葡萄籽提取物。这里边有营养物质这个补充，有这个软骨组织这个元素的补充，有促进这个钙吸收的这个补充，还有钙的补充，还有氨基葡萄糖的补充，还有这个抗炎这些物质，再有呢还有这个就是防止这个钙流失这个物质，包括我们这个胶原蛋白，你看它就是能把这个钙质锁住，这样能使我们的骨骼更强壮。那有这些成分，同时这个比例应该怎么更科学，这都是由生化这些专家通过反复的这个模型实验，实验再调整，这么支撑了一个康复骨关节这个方子，它是有多种，不是单一的。 对，它是复合性的。 对，复合性的。 对，它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哈。 你要如果说从这个效应上来说，就功能上来说它就是我们说的多靶点、多通道，作用于我们人体。所谓靶点，你看我们有补钙的，我们有这个鲨鱼氨基葡萄糖的，有这个硫磺软骨素的，有这个氨基酸的，有这个维生素的，我也有抗炎的，我也有这个补充这个还有这个氨基葡萄糖的这些东西，作用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功能，发挥这个复合这个作用，这就不是你一个单一它能发挥出来。 对，就是不同的物质起到不同的作用哈，是它有一个多靶点、多渠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目的都是为骨的强壮、骨的改善而共同起作用。 最后的综合作用就是炎症， 对， 怎么把它促进消掉，把这个钙的不足补上，把这个损伤的这个软骨怎么修复起来，怎么让它骨头变得更硬，炎症消失。就达到这个目的，那你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不就不疼了吗？ 所以中医呢是讲究这种复方的哈，但是其实养生呢也是希望啊用多种有效的方式联合来起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哈。那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有骨关节方面的疾病啊，也是呢有些都是老病号了，应该说骨关节疾病无论是腰椎间盘呀、还是虎骨头坏死等等吧，这一系列真是影响了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让大家真是有的人是痛不欲生。那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贺云主任来为大家讲解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这样的科普健康的大讲堂。那时间大家记住啊，是在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举行，但是由于场地有限，我们仅限30人参加。那么如果你有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痛这样的慢性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积极来踊跃参加啊。那您可以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而且呢在这一次讲座当中，我们还将免费为参会者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检测。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 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改善和治疗啊，现在很多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头雾水哈，不知道怎么来进行。 治疗大的方面，咱们节目也反复讲了，一个要么手术，要么就是说非手术，也反复给大家讲，其实对于大多数这个，应该说绝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人，通过非手术的疗法都能够得到缓解，甚至于达到这个治愈。但是由于我们不了解这些方法，所以有时候大家一头的这个雾水。你看腰，我就说啊，先说这个非手术疗法啊。你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非手术疗法很多，作为我们医生来说，要了解各种非手术疗法这个适应症，就是一种方法它对哪个最有效果。再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分很多这个类型，不同的类型你用不同的这个非手术方法，哎，它最后就能达到好的这个 效果 、哎，你看所以这个时候用至于这个方法这个适应症选择啊，你看了解这个患者这个病理类型以及他这个病程这个阶段，还有他的年龄、他的体征，针对性的选择这个治疗方法，制定方案，哎，然后进行周密的安排。这里边要注意，千万不能操之过急。那么在治疗中呢，还应该根据在治疗过程中这个病情的反馈情况，患者反馈情况，及时的调整这个治疗方法，这样呢就能提高治疗这个效果。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卧床休息与功能锻炼，这个简单易行，大家又做得到，再加上你通过这个八种营养元素的补充，再抗纤维化，通常一般来说，只要你不是那种特殊的、特严重的那个，都能得到康复。你看，我们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怎么办？应该完全卧床休息。这卧床休息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承受这个压力。那你说这个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压迫了坐骨神经，又是搞得你的腿痛、这个腰痛，是什么呢？你腰椎间之间这个压力大了吗？那你这一卧下以后，你这个椎间盘承受压力小了， 这椎间盘这个突出这个过程呢，就有利于它这个停止。同时呢，你没有这个压力了，就是那个患病灶那个局部没有这个伤害过程了，这个时候也有利于我们局部这个静脉的回流，减少水肿。减少水肿以后，诶，你就能加速炎症这个消退。包括我们那个营养素里边的维生素也罢，还有氨基酸也罢，矿物质也罢，还有这个原滑青素也罢，它都是抗炎的。 那会儿 不是简单的，就是叫你简单的被动在那躺着，你躺着的时候创造了一个抗炎的这个条件，再加上这个作用。包括这个我们说抗纤维化里面第一个作用就是抗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这个对于减轻水肿，加速炎症这个消退，哎，再加上我们那个营养素的营养啊，改善椎间盘这个营养，这样呢就能促使这个损伤的纤维环组织获得部分修复，甚至完全修复。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点啊，我还真得要替听众问一下啊，有一些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骨病的哈，他这个运动和卧床以及休息呢，他自己啊就感觉不清楚。比如有些人呢，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然后呢他就不肯卧床，他怕卧床时间长了以后反而呢就是加重病情了，以后更不行了。但是刚才您的解释呢，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就是说卧床是为了要减少他的炎症，有一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环境。 你这么想啊，你要是坐着，你运动着，你腰动不动？ 得动啊！ 哎，腰得动，腰得动，腰和腰，我们说是一个一个的椎骨连起来的。你在动的过程中，那椎体和椎体，它对那个我们所谓的椎间盘，它就产生压力。哎，你产生压力，你想，你那髓核不是膨出，突出，突出？哎，这不就不利它的回收吗？ 对对对，所以要肯于卧床啊，千万别不要怕卧床。 哎，卧床，你再加上刚才说营养，再抗炎， 对对， 就能这个提高这个康复的这个效率和速度。 嗯， 你看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卧床休息，那这就有个问题就来了，别人问那我怎么卧呢？ 嗯， 我是 被动的躺在那儿还是怎么样啊？ 没错，哎，我可以其实很轻松，第一可以选择仰卧位，仰卧位那不用说了，面朝天嘛，对吧？这个再一个，你说我不想仰卧位，那样我呼吸不好，我这个膈肌上提，我这个压迫我心脏。你也可以选择侧卧位，也可以选择俯卧位，也可以选择跪卧位。以什么为原则？你说以什么为原则？以这个自我感觉的舒适度。 哦，就是、 怎么舒服怎么来， 就不怎么疼了。 对 啊， 你那么卧着。轻松了，说明了一点，你对髓核椎间盘那块压力减少了，那你当然就舒服了。所以你看没那么复杂，怎么舒服怎么来。一般来说啊，如果你是一侧的腰腿疼，你比如说那你一般这个患侧啊，就是你腿疼的那一侧，这个屈髋位，你能理解吗？就是这个卧的时候膝盖也是屈的，还有我们的髋骨，就是我们说的胯骨，平时口音读这胯骨， 哎， 也让它是这个屈 就弯着， 哎，弯着， 弯着， 也是这个让它弯着，这个呢，对缓解这个疼痛啊，大家你听着特别特别有效，哎，这个， 怪不得有些人呢，比如说他走不了，但是他骑车他倒不疼，因为骑车的时候这腿是弯着， 弯的，没错。那么对于仰卧位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不是仰着吗，可以采用枕背将小腿垫高，这个你能理解吧？ 也是。 然后用点这个枕头或者用点被子，把我那个小腿那个部位给我垫高一点，哎，这样呢，它其实也就让你这个髋屈处于半屈膝位，也你看它一垫高，是不是也弯曲了？ 对， 哎，也是也能缓解我们的疼痛。那么侧卧位的时候，以健侧卧，这个你能明白吗？健侧卧什么意思？就是健康，没有得病那一侧， 健康的健， 你着床， 哦， 哎，你不要让你，腿疼那一侧着床，就说以好的这个健侧卧，哎，双膝双胯半屈膝，跟刚才一样，都弯曲起来，就是蜷着，是吧？或者 见之，我见之就是好的这个， 好的那只啊、 哎，那一只你要您说都去了你难受，你那一只好的这一只你可以伸直， 嗯， 把你不好的这一侧你把它屈起起来，动静结合呢是就是作为我们中医骨伤科的一个基本治疗原则。那么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治疗也不例外，只要病人在这个卧床期间能够主动的在床上翻身就可以进行。事实上你这个翻身的过程就是对你的腰背肌和这个腹肌这个功能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卧位功能锻炼是在这个椎间盘没有承受这个自身体重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只要按照上面说的方法啊，循序渐进的进行锻炼，一般呢都不会加重病情。那么即使在康复期也应该多采用这个卧位练功为好。那么功能锻炼可以逐渐的矫正脊柱的生理弯曲，增强我们人体这个腰背肌的这个肌力，还有增加我们肌肉这个稳定性，减轻腰部这个负荷，缓解疼痛。常用的方式就是我前面节目也给大家讲过这个所谓燕飞式， 嗯， 宫桥式，哎，缓解期呢，对于就说哎已经康复差不多了，缓解期站立位练功，可采用腰部前屈后伸、侧弯，或者在这个双杠上悬吊。悬吊其实跟我们做那个牵引有点像啊， 嗯， 做前后摆腿练习。但大家记住啊，这些动作都不要太粗暴了， 嗯， 轻柔的。 它原则就是不要疼痛， 对， 在这个基础上， 对对对，嗯，没错。那么急性期的发作的，你像前面贺春就提过他那个同学的父亲一样，咔一下，哎，坐轮椅了。你像急性期，应该全卧床三周，就三星期啊， 嗯， 或者更长的时间，等待这个症状缓解的明显以后，这样你就要下床活动。那么卧床期间，当然你如果在这个医院的话，肯定也会医生给你这个用药，或者他也会给你辅助用一些按摩或者牵引等等这个综合治疗。如果需要离床进行检查或者治疗，那么你前面如果是很重的，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瞎走啊，应该用这个担架推车这个卧位运送，最好不要下床行走。这样呢，我刚才指的就是急性那个重症的，这样呢以免影响这个疗效。 嗯， 飞燕是简单提一下啊， 嗯， 就是俯卧位，后腿往上抬，头也往上抬，就是所谓的让你腰那一块尽量着床。那么宫桥是仰卧位，用两个膝盖屈膝起来，用你的肩膀，两个肩膀和你的头顶着这个床，手再辅助一下，把你这个腰尽量的拱桥式嘛， 嗯， 往上能承受的情况下，你拱一拱，哎，这样就有利于康复。再加上这个营养素，再加上抗纤维化， 嗯， 通常很多人康复是很快。 好的，那今天张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如果您是一位腰椎间盘症的患者，或者是有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这样的慢性疾病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会针对您个性的这种病啊做一个针对的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 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 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满天烟火还耀眼，一颗花上成的如烟，就像是落又美，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枕间守护你的嘴边，想穿快乐画面，一颗花上开的如烟，这像是落又美，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围绕在你指尖守护你的嘴边，想穿梭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笸箩，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了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世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